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小天自由打个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推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10:30，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10:30，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初夏时节说减肥，大腹便便徒伤悲，供需关系多明确，是打响头炮心头美。各位看官，随着经济水平的迅猛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日渐提高，相应的呢，人们的日常烦恼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刷新。你比如说，一开始是关心怎么吃饱啊，后来变成了怎么吃好，渐渐的呢，又在讨论如何才能够健康的吃少。而与这些变化相应而生的，自然呢就是减肥这个如今最火的话题了。各位， 你来，什么行为啊？这是 占便宜没够的行为。 这说书人怎么这么没料？爸， 哎， 您这个武馆啊，我算看出来了。就是为我一人开的吧，您看前几个月开完了一人都没有啊，大家伙都哎弄什么呀，弄这个文墨的消遣，给我呢没人愿意弄这舞枪弄棒啊，您天天的在那儿跟着屋里头耍剑，谁也不愿意跟您一块 儿耍剑。我说儿啊，这话说的，爸爸，我是非常的不是特别的这个爱听。 不是你在屋里的唰唰唰唰那个练， 怎么叫耍剑呢？ 那叫 这话说 怎么着来着？ 我跟你说， 舞剑行吗？ 哎， 舞剑， 我呀， 你舞剑几个月了，一人都没有，天天就跟我当陪练，跟你这练。不过你倒别说，我这几个月，您发现我有什么变化没有？ 我就发现你这个脸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了，干什么呀？我这几个月你没发现，原来我这肚子挺大的，现在这肚子没有了，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咱家要饭了。 不是，原来挺大的肚子，过了几个月这肚子就没了。 孩子生下来了。 爸，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不是 想瞎了心了吧？ 我这是最近啊，听他们那个漫才也听的比较多。 您再不能说啊，都前言不搭后语的呀。 不是他得儿啊， 瘦了吗？健壮。 那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就是您看您那武术不行，但是咱这无心插柳柳成荫了。 哦， 哎，有了一个新的效果，把我练瘦了，是不是？咱们以后咱们可以往那个减肥这方向发展发展，您看怎么样？ 哦，我明白你这意思了， 对不对？ 就是说嘛，现在嘛就流行这个瘦，是吧？咱们要说开武馆嘛，没有人来， 那练武术不爱练。 咱要说这通过这个能减肥， 哎， 那这人就多了。 我就是幌子呀， 你就是靶子。 靶子干嘛打我？不是前几个 活幌子， 原来那些人都认识我呀。 哦， 哎，一看我过几个月瘦了， 他 多好啊， 也到这儿来一练。 对呀，哎。 你说这对了， 嗯， 你想啊，咱们住的这个周家村啊， 嗯， 这村里头十里八乡的大腹便便的 便的 啊， 不是便便，便便的 大腹啊，大腹，他们这大腹便便的，但是他们一个个啊，也真是都是这个心宽体胖啊， 盘。 啊，对，盘宽体胖的， 爸爸娘连心字都不认识，就没法聊天。 你看你这孩子，我让你好好学习。 咱俩谁不学？ 不认识字吗？ 怎么不认识？ 那一个月一个半啊，这字儿您胖，你常听人说吗？打肿脸充胖子，那依着你呢，打肿脸充盘子。 哎呀， 这是一个多么悲催的洗碗工的故事啊！脸都让人打肿了，怎么还在那儿冲盘？这心怎么那么大呢？ 爸，你的脑洞比他心大多了，你不要瞎琢磨了，好不好？就是你， 我就说呀，咱们这 周围是里八乡的 胖 的不少， 胖了吧唧的中年油腻男有的是。现在咱们这村里头十七八的青春小胖小也是越来越多。 那他多，这不就是咱们的客源吗？咱们这样，咱们呀得有一广告。 咱们来什么， 你花钱啊，这不是 咱们吆喝 吆喝着才能招几个人呢。人不说了吗，这人叫人千声不语，货叫人点手自来，是吧？咱得有一个成功的案例，找一个胖子咱们免费帮他减肥，这才行呢，知道吗？ 干嘛免费啊， 就找一个免费的，就把他减成功了，哎，其他人一看这不就行了吗？ 哦， 对不对？ 行， 你看看 找谁呢？ 找谁？ 嗯，你觉得谁合适呢？这么着， 那谁，你说谁？ 王大磊行不行？ 王大磊不行，王大磊不行。 王双福行不行？ 您怎么老找姓王的？姓王不行，跟我说啊， 嗯， 那谁，后街有一李婶儿， 让李婶儿过来。 李婶儿不胖，李婶儿那儿子小李儿，知道吗？ 哦，我知道那小小子， 找他， 那孩子可是够胖的。 哎，他胖是一方面，主要啊，他妈这个人呢， 你怎么骂人呢？ 不是，他母亲这人呢，嘴特别碎。张家长李短仨蛤蟆六个眼， 是这李婶天天的是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大伯年纪比他还叨叨。哎呀，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什么呀？你那要把他这个儿子减肥成功了，你由他那嘴啊传得快。后来呢，这小李啊，青春岁月，他减肥效果呀，你他新陈代谢快 啊， 减肥效果比那个中年油腻男的明显。 我跟你说， 好广告， 儿子，你这一说，你说这新陈代谢这词儿，我这真是我发现了， 嗯， 新陈代谢快的， 嗯， 这都瘦。你比如说这蚂蚁，你看多瘦了， 爸， 都有腰， 对， 知道吧？ 对，你看那个带鱼， 哎，都瘦了， 这都新陈代谢 都 快，没听说过， 哎，你看那个。大猪， 大猪，哎，这都一听着就减不下来。 是， 咱们还是先说 大恐龙， 小李跟李婶这事儿，咱找他们二位。 大象， 哎，别想胖的东西了。 爸爸，我现在岁数大了，这老年痴呆， 嗯， 我也搭着 我找李婶去了。爸，别说话了， 我有点空巢老人。 我知道，李婶。 哟，这是那谁吗？ 谁呀？ 哎呀，爱谁谁，看见您小周了、啊。 认不认识倒是。 不重要，看见你就觉得你喜庆，看见 我 就高兴。 认识吗？我跟您说个事儿。 小周，哎呦， 对对对， 你爸爸怎么样？最近还老年痴呆吗？ 没有。 啊，经常老人。 对，有点儿，反正。 啊，经常胡说八道。 对对对， 哎呦，经常找着我就聊我，就一直拉着我。 您让我说句话，你上我找你有事儿。 啊，有事儿啊，不是找我唠嗑的呀。来， 哎呀， 来小周， 有事儿， 啥事儿啊？ 我们这打算弄一个那个减肥呀、啊，健身减肥、 哦。我这身材不用减。 我没说您，我说您那个儿子、啊。 我儿子那身材呀， 是不是有点胖？ 丰满。 那我们就想打算这样，对他身体不好。 啊， 是吧？ 嗯， 高血压、 那个、 高血脂、脂肪肝，或者他心脏都难受了，不好。 我觉着也还行吧。 不行，我们是怎么？ 啊、 您放心啊，我先跟您说前面，不要钱。 啊，行 啊，什么就行了。没听什么事儿。 我一直就觉着我儿子太胖了，特别的适合去给他塑塑形。你看这媳妇儿都找不着，而且身上什么脂肪肝啊，这个肝那个肝的一大堆。 几个肝啊，你儿子？ 哎呀，都不重要，最重要。真不要钱， 不要钱， 哎， 不要钱， 行，你们随便拿。 你跟你儿子商量啊，李儿啊，小李儿， 啊， 让你那个减肥去，乐意去吗？ 你想 什么肥呀、 啊？你想找媳妇儿不？儿子 想啊， 想找媳妇儿，想找你哥吧？ 想找你哥？ 想找好几个吧？ 嗯， 你是不是傻？想不想？ 想啊！ 来，小李拿走。快 什么就拿走、啊、 随便你把他怎么搓。 我姓周，姓周。 哦、小周。 我姓李呀、啊。 哎呀，是不是亲妈？ 儿子，你姓李呀、啊。 走了。 来来，哎呦，你们且等着吧，我儿子变成花样美男，哎，那十里八村的小姑娘们真是悔不当初。 一边是城中各大饭店生意火爆，另一边又是减肥事业的日渐蓬勃。看来啊，如今的社会生活还真是丰富多彩。当然了，吃进去啊，胖容易，减下来想瘦，它可难喽。 这个小李呀、啊，这玩意儿也瘦不下来。你说练完这好几天了吧，人都是有效果，他这倒好，越练越胖，不练不胖。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 八贝， 儿子，回来了。 那个， 谁呢？小李呢？ 这不跟我一块跑步完回来了吗？ 小李也回来了。 要不死啊？你是怎么着？怎么？ 心脏不好了？ 怎么回事啊？ 开车开的。 你跑这半天，那怎么样、啊？效果、 啊？我挺饿呀。 啊，饿了， 嗯， 饿了，我这饭做得了，倒是啊， 那来吧，吃吧，那就 是，等会儿，那个， 我就饿，我要吃饭呢， 这等会儿， 给饭吃吧， 给，好吧，我是儿子，你拦着点，我怕他一巴掌把你爸拍死， 我这咬人呢，怎么样？ 他这个，我这，那个，我说这小脸啊， 啊，饭呢？ 哎。你看，你到这儿来主要目的是不是？他不是减肥吗？ 对呀、啊，我这不跑了吗？累得我 现喘呐！ 你看啊，你要想减肥啊，你得少吃。 废话，少吃！我上你这儿来吧，我自己个人家不就完了吗？那是你的成绩吗？不得用你的科学方法吗？ 不是 啊， 他这个小 饭呢， 就是小脸，他是这， 不是、那个、 他是这，等会儿他是这，你啊来了五天了 啊， 我们家呀， 爸爸，咱家要揭不开锅呀，是怎么着呀？ 六年的余粮啊，我一共就攒了那么十几袋面粉，你呢又好吃馒头，我一顿饭呀， 废话呀，也没说炖肉，光有烙饼啊， 给你蒸60个馒头，烙40张饼，您吃饼啊，您按盆吃的不行啊， 那怎么办呢？ 他这 我这运动我跑了，别把我累的。 你呀、啊， 不是 不，哎，八位 啊，我饿呀， 我知道我是说什么呀， 啊， 这个他跑步 啊， 今天确实是跑了。哎，而且他还有那么一个路线图，你知道吧？ 他真跑了， 跑了。 我你跟我出来说，跟我出来说。 那你先吃着啊。 那好啊。 哎， 这不够啊。 哎呀，我知道，我再跟你唠。 爸， 儿啊， 你还记得您 刚才那余粮？ 别说那余粮了，说正事儿。这个，你还记得这东西怎么检查他的信物吗？ 检查什么东西？检查信物？ 忘了？ 什么？哦， 那物证您忘了？怎么？ 我这不是对，我这现在不是空巢了吗？我是让他呀，每次跑到咱们城里头。东西南北中 啊，对， 跑到东西南北四个角落的四个不同的店铺带回一样东西当作信物，比如城东一颗米，城西一粒豆，城北一只鸡，城南一头猪。 你看这空头猪回来， 倒不是说带这个吧， 嗯， 这个他这今儿一看不对啊， 怎么？ 他带回了两颗米，没豆啊，对不对？我就找着把柄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爸，我跟您说这怎么回事吧？ 啊， 您要是不问呐， 嗯， 您前两天查的也不严， 是， 我也不愿意跟您提。 您说， 他这个小子呀， 啊， 第一天就没完成运动量，那所有的大米黄豆都是我替他跑完了带回来的。今儿我带错了，你才知道呢。 什么意思？ 这他每天都没跑，知道吗？ 你跟我回去。 怎么了？ 我得跟他说说。你别吃了， 干什么？ 你给我剩半拉馒头啊！我说，哎呀，我这今儿蒸了27个，这还连一分钟都没有啊！我说小李啊， 这还不够呢。 我跟你说 啊， 爱够不够？我 怎么呢？ 你快 吧，我可走。 你呀，你快把我气死了！ 为什么呀？ 你说你到这儿减肥了，你知道你为什么不瘦吗？ 为什么呀？ 还真不是你因为一顿饭吃一盆的饼。 嗯， 你要真吃一盆的饼，你能把它跑下去也能瘦啊。 是啊， 你偷懒儿。 我偷什么懒了？ 合着你就是白天出去睡大觉，晚上回来蹭蹭吃饭，是不是？ 那你这监管机制不明啊！ 啊， 你儿子 最可气的就是孩子你呀、啊，你这不明摆着坏爸爸事儿吗？ 爸爸那能赖我吗？我也如果琢磨着他年轻有朝气，我鼓励鼓励他能坚持，结果跑到街口就说没劲了，然后呢，他就给点钱啊，你说我替他跑完了，那给我。500块， 你先等会儿。 我还想过， 你先等会儿。他不跑，他为了吃，他不跑，他跑不动。 嗯， 还给你钱。 我想这他这个广告客户肯定是不行啊，当广告打头炮肯定是没戏了，还不如趁机赚点钱呢。我就跟他这精诚合作，是吧？ 给你多少钱吧？ 就是500块嘛，500块一跑一次。 跑一次给你500块呢？ 500块跑一天，哎。 我去不也行吗？ 哎呦，爸，你这，哎呀， 我告诉你，你这小子呀， 嗯， 你就坏我的事儿。好不容易我找了这么一个买卖道啊，你就给我横成这样，你看我今儿不打死你！ 哎，爸，别， 哎呀， 别， 我儿啊，来，砍拳！ 哎，爸，干嘛？你别打我呀！ 别跑！ 怎么了我？我 就你这熊样， 不是 要身材没身材，要长相没长相，没囊没气，没皮没脸。你还想吸引万千少女的注意？你想得美！ 哎呀，我说，别吵吵了，你们还吃不吃晚饭？不吃我可替你们吃了啊！别浪费， 我白讽刺。 哎呀，果然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呢。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光说不动的人真正变得骨感一些呢？还得从根儿上想想办法。 老周啊，哎呀，真没想到你还有智商呢。 我说他李婶啊， 啊， 你呀、啊、最好啊找一个没有云彩的地方 啊， 因为我怕雷要劈死你。 不会的， 这说的是人话吗？这都 这我激动啊， 你激动你就损我呀、啊、 没有损你，就是说你智商高，就是智商高的意思。 我不用你夸我啊。 哎呀，简直了，实在是没想到咱们这个地儿还能出你这样的人才呀、 啊、你看看这一个月是不是有效果呀？ 可不嘛。哎呀，你看我们家孩子哟，从就打生下来就没这么苗条过呀。原来那身上那肉都是一股劲儿一股劲儿的，现在都给扯顺了呀。 原来跟那个木乃伊似的，是怎么着呀？ 木乃伊 似的就完了吗？ 哎，这个身材，哎呀，马上就能找着媳妇儿了。不行，我得去给他一个爱的抱抱。抱完再说。 你不要给他一个爱的抱抱 啊！ 你可以给我一个爱的抱抱 啊！那还是算了。 哎，我告诉你，别，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 啊、 我告诉你 啊， 你这会儿就鼓励他呀 啊！ 这孩子一骄傲，到时候前功尽弃、 啊。那可不行， 先等他再练练，再给他一、 哦、 你给他什么都行。对不对？ 行， 是吧？ 那我就把我儿子放放心心的交给你了、 哎、 啊！那我就回去了，回去 好 做饭去，吃一顿。 爸， 哎， 爸，你这不对啊！今儿我们可是按点回来的，按点怎么你到晚了呀？我们现在这饭钱赶紧给我们吧，你到晚了现在。 我倒晚了， 你现在越来越晚了。 现在你们这个运动量啊，对于你们俩人已经都不够了。你听，那小李儿， 嗯， 啊， 快点跑去，干嘛呢？ 现在都不喘了，你知道吗？你看我白说了，你知道吧？明儿开始运动量加倍， 啊， 快去， 加倍 啊， 小 那个，啊， 小李儿，你行吗？ 你觉没觉得发现现在最近这段时间，你身体上的某个部位跟以前不一样了呢？ 没觉，我就觉得我这个脸越来越大了。 脸越来越大，那是末梢神经坏死吧？别来这套，你自己变什么样你不知道吗？你说你自己是不是觉得自己哎越来越有点帅？ 嗯， 你看你这大长腿， 那也不是跑出来的呀， 天生来的吗？ 对呀、啊。 但是你肉少了呀。 是。 哎， 好看了 吧？ 好。 现在这唯一的就是这肚子呀、 啊、 这还有点麻烦。 怎么呢？ 还大点儿。 还大？ 哎， 那怎么办呢？ 你自己想辙呀。 那是不是我跑太少了？周师傅，要不然这样，咱明儿加练爬山，你看怎么样？ 不是，爸爸，那个爬山的一人去吧，这里可没我呀。 嘿嘿，您瞧瞧啊，这凡事还是得从主观能动性出发，先以吃饭问题调动积极性，等形成习惯了，再强调减肥成功之后的美好生活。这样一来呢，那可不就是全方位立体式的调动起了运动的积极性了吗？所以啊，各位五月不减肥，六七八月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四都是徒伤悲啊，朋友们别等了，赶紧动起来吧。这就是主观能动真含义，身心一体共使力，旁观者清才明了，侧面调动成奇迹。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笑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被你想着 深奥，你所有信任，在妈妈口径的一些，这里爱你没极限。 你的眼，天降巨横危险， 我爱你， 幸福的感觉，让我一瞬间确定。快乐画面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好人》，洪小江、乌大维作词，董红作曲，王丽演唱。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 柔肠中情。